五届称颂白头山伟人国际节拉开了帷幕。白头山迎人会14号在白头山山顶举行，由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国际朝委会名誉主席、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济南同志、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朝鲜朝委会各副委员长、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国际朝委会各共同主席、外国和各地区各国际民主团体的代表团代表、各界人士和各国驻朝外交代表机构成员参加。会上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大洋洲地区朝委会共同主席宣读了2017年白头山宣言。宣言称颂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丰功伟绩，好强调。第一，伟大的金日成阁下和金正日阁下是与自主时代一道永生的人类的太阳。我们将永远把生前为世界自主化事业做出不灭贡献的金日成阁下和金正日阁下称颂为主体太阳和先进太阳，并把称颂白头山伟人国际节进一步发展成为一种人类共同的政治文化盛典，来弘扬两位卓绝伟人的伟大思想和业绩。第二，敬爱的金正恩阁下是把人类自主事业引向辉煌胜利的21世纪伟大太阳。我们坚信，因为金正恩阁下掌握了世界政治的方向舵，所以21世纪将以终止支配与奴役和侵略与干涉，保障所有国家主权与平等，真正实现国际正义的伟大的金正恩世纪放光辉。第三，白头山大国是一面靠正义和真理的力量来大力推动全世界自主化的胜利旗帜。我们将更果敢地展开活动来支持和声援反帝自主堡垒、社会主义堡垒白头山大国，坚决粉碎历史的种种挑战，沿着自主先进社会主义的道路奋勇前进。由于有秉承白头山庄严气概的伟大太阳在，人类的未来会永远辉煌灿烂，建设自主化的新世界这历史大业必定得到实现。宣读宣言后，由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几内亚朝委会副主席兼几内亚主体文学思想研究会会长和阿根廷作家分别吟咏即兴诗来称颂了卓绝伟人。迎日会参加者满怀着由于有金正恩同志在，人类的未来会永远辉煌灿烂，世界自主化事业必定取得实现这确信，在印有像白头山大国这一光荣等字样的横幅标语上签了名。迎日会参加者举起横幅标语和旗旗开始了行进。